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10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8.1，处于严重拥堵级别。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唐家岭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新庄桥到西三旗收费站进京方向，以及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以及太阳宫桥到来广营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以及二环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是正常行驶当中的，也要提示您，无论在什么样的路面情况下，都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10名教师荣获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 北京9月10号起恢复跨省旅游，来京旅游团队需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方可进京。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下周一正式运行，市民可以自助办理京津冀业务。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观众可在现场参观机器人总动员。 国际电讯，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拟定于年底赴日本审查核废水排放计划。 阿富汗飞出第一架国际商业航班，100多人乘民航班机离开阿富汗。 文体方面的消息，北影节首次在天津设立分会场，8部经典影片将上映。 天津粉丝节开幕式精彩亮相，丰富的活动等着粉丝们参与互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8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年的9月10号是第37个教师节。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公布了第6届北京市人民教师奖评选表彰决定，10名教师荣获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另有10名教师获得了北京市人民教师提名奖。这20位获奖教师涵盖了高教、职教、中小学和学前教育等各学段。其中既有勇攀科研高峰的领军拔尖人才，也有在教育一线不断推动教学创新的教师，他们是新时代教师队伍的优秀代表。 他们是中国矿业大学武强、北京大学倪进仁、首都医科大学赵明、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杨春鹏、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张雪燕、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杨森林、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梁博、北京市平谷区第一小学刘春清、北京小学大兴分校贾小村、北京市延庆区第一幼儿园谢春荣。 据了解，北京市人民教师奖设立于1993年，是以市政府名义表彰的北京地区行业最高级别的表彰项目，旨在通过展示人民教师的风采，宣传人民教师的师德风范，形成全社会尊师重道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一奖项历经1993年、1999年、2008年、2012年、2017年评选，今年进行的是第六届评选。 除了北京市人民教师之外，北京市教委还评选出了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其中由三名教师和30多名学生组建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多语种抗疫语言服务团队，利用专业知识助力国门防控，获得了这一称号。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020年3月10号，北京启用新国展作为入境旅客转运集散地。在紧急招募令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团委副书记刘瑞基带领英语、日语、韩语三个专业的学生志愿者加入到为外籍入境人员分流登记、担任翻译的工作中。穿上写着二外字样的防护服，这些年轻人成了守卫国门的战士。从早上6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新国展的各个角落。 人特别多，到了晚上的时候，有些时候忙起来可能2-3个小时都没时间喝水，因为你得不停地来回跑。 在服务过程中，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同时也是心理疏导员。 旅客他这个情绪啊，其实有些时候比较激动，因为其实他们在入境在机场已经滞留平均下来至少10-12个小时，因为他要做核酸要出结果，所以说有一着急就要摘口罩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志愿者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只能去耐心地去跟他们解释。 在13天里，33人的志愿团队累计服务时长2703个小时，共为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438名外籍旅客提供了多语种翻译。作为带队老师，刘瑞基切身体会到同学们的成长。 这些学生有5个呢，就是00后，最大的也就是95年的，大部分是大二，看他们在不断的成长，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新学期伊始，双减政策落地实施。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朴艳宁在教师节到来之际采访了天津市的中小学教师以及校长，发现教师们的工作重心已经逐渐由追求课业成绩向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转变。来听记者朴艳宁发来的报道。 以往毕业班的孩子总免不了晨钟暮鼓题海战术，双减政策实施后，这些毕业班的学生是不是放松下来了？能否做到既让学生们减轻课业负担，又让他们得到高质量的教学呢？对此，河西区梅江中学9年级的思政老师张颖更多的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创新与实践。 一方面呢，我们加强学科组的教研，像45分钟要质量，确保学生在课内学足学好。课后辅导阶段呢，我们也在着力的加强学法指导以及呢学科阅读的指导。 天津中学校长孙建坤表示，双减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他们在关注教师成长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更多推动着教育理念和人才观念的转变。 我觉得教育可能就更容易回归到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个领域里来。教师呢，就从原来的单纯的追求课业的成绩，变成了有一双慧眼，去发现我们学生当中方方面面的人才，发现人、培养人、促进人，这是一个会给教师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乐趣。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3地热点，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9月10号，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9月9号晚，北京市文旅局给各旅行社下发了关于严格旅行社疫情防控措施、恢复跨省旅游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显示，北京市自2021年9月10号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本市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通知要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织或接待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及14天内有新增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的涉疫风险人员。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14天内新增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团队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来京旅游团队要严格落实进京防疫要求，需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方可进京。 旅行社要督促团社在社团团队出发前，来到北京之前要核验团队全体人员，必须符合北京健康宝绿码，以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天以上的要求，并及时准确填报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 再来关注另一个好消息，从下周一开始，位于通州区新华东街48号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将正式运行。这里除了可以办理北京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之外，市民还可以自助办理京津冀业务。据了解，作为市级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首批可以办理1722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市民将身份证放到中心内设置的 5G 智能自助终端上，就能自动读取信息，生成电子表单，比过去的手工填单节省了不少时间。智能设备上还有流程动画引导和语音提醒功能，办理业务只需要5分钟左右。 此外，在政务服务中心大门旁边还有一处小门，通往24小时自助服务区。里面众多设备中，北京、天津、河北的政务服务便民自助终端摆放在一起，方便市民自助办理京津冀业务。同时，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还专门开设了跨域通办服务专区。据了解，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开厅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中午不休息。每周六的早上9点到下午1点期间还提供周末延时服务。 下一步，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将实现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合署运行，会再有1738项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可以实现一并办理。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自助终端有望进入街道、社区以及运河商务区，打造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政务服务扁平化管理、智能化运行、网络化支撑的新模式。 10号，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11号开始到13号，市民可以到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欣赏机器人总动员。据了解，本届大会以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为主题，同期将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5.2万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将展出由110余家国内外企业带来的500多件展品。京津冀之声记者思农到现场进行了探访，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思农。思农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好吗？ 嗯，好，那我也是刚刚从这个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出来哈，那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么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它是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的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召开。那它的主题呢是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今天是这个专业观众日哈，那么从明天开始呢，也就是9月11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那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官网进入票务预约系统去进行购票呢。那整体来说呢，其实机器人大会它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展会，它其中像包括医疗啊、工业啊、航天、通讯等等这些领域的机器人都会有参展。那么其实作为普通观众的话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去体验一些互动的设备，比如说在这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展位上啊，大家就可以佩戴 VR 设备去畅游中国空间站，然后呢还可以在这个大连新特园的展位上看到一个有着爱因斯坦外貌的一个仿生机器人儿。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的春晚上有一个节目叫做牛起来，然后它其中呢包含了这个24台有小牛样子的一个4足机器人进行了一个舞台表演。那么这个小牛机器人呢，它的名字叫奔奔，那奔奔呢也是出现在了今年的这个宇树科技的展位上，大家也可以和这个小牛奔奔去进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互动。那么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机器人的视频，我也会陆续发在咱们京津冀之声的官方微博，也就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上面。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可以为大家提供便利的一些小机器人，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个叫智能饭桶机器人，就是它是有一些比如说自动喂食，还有远程通过摄像头和宠物进行互动，还有用激光笔逗猫陪玩等等这些功能的机器人，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在这次机器人大会上了解到的。那么最后呢，就是给大家一些出行提示吧，如果想要来现场参观的话，其实乘坐地铁是最方便的，就是亦庄线到荣昌东街站下车是最方便的。那因为 因为开车的话呢，其实周围会有一些道路实施这个交通管制。那么如果您有需要要自驾前来的话，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西门的对面是有一个收费的停车场可以停放车辆的。那另外就是这次的展会，青少年他是必须要由学校集体组织才可以参观的，也就是说他不接受这个青少年家庭或者个人的预约。那么另外就是通过那根据这个疫情防控要求呢，观众们是需要这个新冠疫苗接种，并且要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才可以入内的。就是说他在安检的时候需要刷大家的身份证，那刷完身份证上面就会直接显示出来您的疫苗注射情况和核酸证明的有效期，而且就是要提示大家在参加这个室内活动的时候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 好的，感谢思农在现场发回的报道。那刚刚也大致介绍了一下哈，本届机器人大会呢会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观众呢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报名注册。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呢，观众需要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每天的参观名额设有上限，请提前安排注册报名。特别要提醒，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的景园街将会在会议期间封路，另外搭建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措施，请大家注意绕行。 再来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方面的新进展。9号，随着延庆区庆元街嘉庆站员工将第一强氢气注入新能源公交车，中国石化北京石油第一座服务冬奥嘉庆站正式投入运营。冬奥期间，北京与河北两地的4座嘉庆站将共同承担崇礼和延庆两大赛区的氢能保障工作，赛后还将为市民出行提供服务。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关闭电源，消除静电，吹扫除尘。在位于延庆区庆元街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嘉庆站，嘉庆员熟练地用嘉庆枪操作完成了第一枪氢气的注入。记者在现场看到，庆元街站内共有4台嘉庆设备，日供氢能力1500公斤，每天可以为80辆12米长的公交巴士提供嘉庆服务。中石化北京石油氢站运营负责人许志强介绍， 车呢它是洁净无污染的，最终达到了零排放。奥运期间呢，它是主要服务延庆的这个奥运赛区，后奥运时代呢，主要是替代原来的919，就从延庆呢到德胜门这条公交线路。 同日投运的还包括王全营嘉庆站、烟化兴隆油氢合建站，以及位于河北崇礼的西湾子嘉庆站。4座站将共同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氢燃料电池汽车提供嘉庆服务。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永生介绍， 从氢的生产、提纯、储运、加注，我们打造了一条服务绿色冬奥的氢产业链，满足冬奥期间氢能源汽车的气需求。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将规划建设1000座嘉氢站，预计今年嘉氢站的总数啊将达到100座左右，为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9号上午，京津冀第一趟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专列从河北石家庄国际港陆续国际陆港起航，驶向了波兰最大的铁路转运港马拉舍维奇。据介绍，这一专列由50个40英尺的集装箱组成，满载着总价值近300万美元的家居用品、宠物用品、汽车零配件等电商货物，预计14天左右抵达目的地站。 据了解，跨境电商专列兼具时效强、成本低、运量大的优点，虽需穿越亚欧大陆，但时间上比海运快了2倍以上，运输成本只有空运的1/5。与普通中欧班列相比，跨境电商专列的货物主要以拼箱组货模式为主，可以极大降低单票货物的运输成本。未来跨境电商专列将实现每周最少1列常态化开行，更多跨境电商产品将通过石家庄走向欧洲各地。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8月份北京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运行平稳，目前部分鲜菜的价格呢会有所上涨。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1.4%。此外，据北京新发地市场数据显示，8月底到9月初，蔬菜价格呈现出缓慢上涨的走势。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相关负责人分析表示，拉动菜价缓慢走高的最主要因素是光照不足和降温，蔬菜的生长速度放缓，地头里可以采收的蔬菜数量下降。不过北京的蔬菜供应整体是有保障的，据了解，目前香菜、菠菜、大白菜等价格已经出现较大降幅。 北京高院在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立足法院职能特点，认真研究制定了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清单。10号，北京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清单中的9项重点举措，其中包括畅通12368联系法官热线，推进全域人身损害赔偿同城同价，一号响应溯源治理等内容。 据介绍，畅通12368联系法官热线，就是要以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为主抓手，建立12368热线回拨机制，确保联系法官到位率100%，力争反映事项办结率100%，推进全域人身损害赔偿同城同价，就是要在前期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全市标准。一号响应溯源治理，就是要快速响应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基层自治组织、调解组织等各类溯源治理主体，在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提出的司法需求，促进矛盾纠纷及时、高效、源头化解。 此外，项目清单还包括推进民商事网上诉讼无纸化，出台委托司法鉴定指引工具书，在超大型社区深化夜间法庭试点，实现执行案款线上发还，上好开学法治第一课，开展百姓身边的民法典百场巡回普法活动等。 天津将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9号，天津政务网发布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2022年12月31号前，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体工商户年则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同时，措施提出将鼓励各类经营性房产业为主的，在为疫情期间受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并按照实际的免租月数或折扣比例相应的减免2021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此外，措施还提出了一系列降低经营成本、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其中包括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立即受理、及时审核、按时审批，申请材料不全的采取融缺受理，以函贷证方式办理，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实行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制度等内容。 再来关注居住环境方面的消息。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近三年，河北邯郸市复兴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深得民心，人居环境迭变新生态，也为河北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打造了新样本。京津冀之声与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系列报道《全力以赴生态新城》，今天请听第三篇《峰回小院满庭芳翠》。 石化街道机械厂社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地处复兴区城乡结合部。随着时光推移，这个位置偏僻小区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基础设施老化缺失，交通出行不便，使得年轻居民逐渐搬离，如今演变成老年社区。石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舒艳玲： 咱们辖区老年人占70%以上，80岁以上的就占120位。 借助邯郸市老旧小区改造的东风，石化街道因地制宜，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和居民需求，重点将老龄服务工作放在首位，打造了全市首家以康养田园为主题改造的社区。在居民养老服务站里，配建了邻里中心、共享厨房、慢性病防治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舒艳玲： 就是这么偏远的社区，然后也特别用心的打造，感觉在这儿生活其实足不出户，就是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 这样的康养家园让人满怀憧憬，而复兴区庞村街道韩刚路社区58号院的改造项目，谋划了另一张蓝图，它更突出居民乐在其中、做主人不做看客的理念。一进58号院，喧嚣的城市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宽敞通透、美观漂亮的花园式小区立马展现在我们面前。庞村街道办事处党建办主任李小辉说，这个小区在改造前广泛征求了小区居民意见，同意率超过85%后，他们才制定施工方案。小区里不少精巧的设计都来自居民。 这是左手幸福，右手奋斗。所以我们把那条路起了个名叫奋斗路，那边起个路叫幸福路。我们没有找专门设计师，都是我们当时集体商量的。原来这是一个车棚来，这那边都是小煤房，拆掉以后在这做了个儿童乐园，小孩可以在这玩玩。这个还是利用率挺高的，通过这个舞台，居民也可以在这表演节目的时候，在这表演好几回节目了。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要面子，更要底子。李小辉说，每当他走在小区里，真的能看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改造完以后，后来想想还得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写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同样是开展老旧小区改造，邯郸市复兴区的62社区北港院的风格则快人一步。在做好像机械厂小区和58号院的基础改造工程后，又积极创新探索了一套未来老旧小区的管理运营模式，完整智慧社区。今年复兴区还将继续坚持创新管理，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后的长效管理机制，让复兴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本周六，北京将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业务。今年10月31号，北京超标电动自行车退市过渡期就将结束。目前，北京全市非机动车登记站迎来了新车登记上牌高峰。为了避免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北京交警部门提示，购买合规车的用户可以优先选择178家销售门店，享受购车登记一站式服务。本周六起，也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预约之后，再前往就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验牌上车。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下午四点多，在西城交通支队非机动车登记站等着给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的市民排起了长队， 等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不换到时候就要查，一查肯定要罚款， 等了快一个小时了，黄牌结束了吗？使用期赶紧的就把它换了它得了。 近期本市电动自行车门店销售量出现了 30% 左右的增加，市民除了去往非机动车登记站，还可以通过交管局网站查询178家线下门店进行登记上牌。西城交通支队车管站负责民警李建军说， 西城交通支队北区的车管站将近每天1000辆合规车辆在上牌照，广大市民尽量去178家代牌销售网点上牌照，节省时间。 由于10月31号超标电动自行车退市过渡期就将结束，超期骑行上路将被处罚。为方便群众进行新车登记，交管部门将推行预约登记措施。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牌证管理中队副中队长贾必章介绍， 本周六9月11日正式启动预约途径呢，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群众可以按照预约的时间段精准的来登记站，进一步拓展便民服务点，继续开通137家，预计下周呢总量将达到315家，引导大家去这便民服务点去办理。 提示通过网络电商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的用户，购车前要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车辆型号是否在本市合规电动车产品目录内，并在登记上牌前自行打印纸质发票，以节约办理时间。 具体的预约登记流程是这样的，市民群众需下载北京交警 APP 完成实名注册，然后点击掌上车管所进入预约界面首页，在选择业务种类中选择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后，选择便民服务点办理或预约办理，选择便民服务点办理后，可查询就近便民服务点地址，便民服务点可办理同品牌车辆登记上牌，无需预约。选择预约办理后，需准确填写电动自行车整车编码后6位，并预约交通支队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及时间。预约成功后，办理时需出示预约凭证供工作人员扫码核对。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随着天津市电梯保有量快速增长，电梯故障率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也在逐年增加。为了确保群众乘梯安全，今年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第一次将开展电梯维护保养质量抽查列入其中。据了解，目前天津市已经完成了996台电梯的维保抽查工作，抽查结果会在天津市场监管委的网站上向社会公布。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孙博发来的报道。 截至去年12月，全市共有注册电梯118209台。这次电梯维护保养质量抽查，全市需完成其中1005部电梯的抽查任务，主要集中在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故障投诉举报率高，或者市民反映较大，使用年限超过15年以上，超过9层的高层建筑小区，以及交通枢纽、商场、医院、学校、养老服务机构等人流密集场所的直梯和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河东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赵小杰介绍。 重点的话，我们首先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使用单位的管理制度方面，一个是现场的设备情况。管理制度主要是涉及到它的制度有没有规范，然后有没有做相应的应急演练。然后设备方面呢，像扶梯的话，我们会看它的应急的按钮是不是有效，像这种直梯的话，我们就会看它的防夹装置、报警按钮是不是都是有效的。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996台电梯的维保抽查工作。市市场监管委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副处长王琦表示，所有抽查工作将于本月底完成，并将在之后的30个工作日内把抽查结果以分析报告的形式进行公示，实现维保单位优胜劣汰。 对查出来的这些风险点进行逐一立档、逐一小号，直至消除全部的风险点。 眼下楼市又迎来传统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张娜调查发现，今年河北石家庄、唐山等地的房价整体有所下滑。专家认为，未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将会保持在一个平稳的区间。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张娜发来的报道。 购房平台吉屋网统计数据显示，省会多数楼盘的价格稳中略降。吉屋网事业部经理刘建硕： 二环以里整体的一个均价在18000，二环到2.5环吧，基本上是在14000左右，再往外的话基本上是在12000，整体还是在下滑。 房价出现下滑的还有我省唐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7月唐山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下降0.4%。另据中指院统计，今年1至7月，唐山房地产销售面积前十企业商品房签约面积同比下降26%。业内人士认为，房企融资三条红线、信贷资金的收紧是我省石家庄、唐山的房价出现下调、交易量下滑的主因。焦点研究院全国研究总监回杰玉： 今年的房贷利率有上升，整个这个市场的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深，购房者其实对于买房有一些谨慎的一个心态。到了下半年，银行层面上的贷款的规模啊，不如上半年那么宽裕了。那么即便下半年仅有一些成交，可能有一些银行也很难释放出比较大的贷款规模。 当前全国多地房产调控出现双向调控，即控涨与房跌并存。购房平台吉屋网事业部经理刘建硕认为，下个阶段各地房地产市场仍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同时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个字吧，就是稳。不管说是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各个方面的政策来稳住这个房价，不能涨得过快，同时也不会出现过快下跌的现象。 今年的9月10号是第19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展现行动，创造希望。国家心理健康和卫生防治中心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回龙观医院10号举办了关爱心理健康在行动的宣传活动。专家们建议，如果出现了心理问题应及时就医，用人单位也应当重视职工的心理问题。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发来的报道。 全球每年有近70万人自杀身亡。2019年，每100例死亡中有1例是自杀。自杀还是全球15到29岁年龄组中第四大死亡原因。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福德坦言：“ 我们每个人得了感冒，患上高血压、糖尿病，都会积极求治，严格遵照医嘱药物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患上了抑郁、精神障碍，往往不承认有病，不愿意看病，不愿意接受比较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这样势必会导致疾病的转归愈后会不好。 杨福德建议，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职场中的人们心理压力大，难以释放，用人单位应该畅通更多解压渠道，比如建立心理减压室。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桂平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建成了330个心理减压室，未来还会有更多。 比如说我们交通行业接触各种各样的乘客，交通拥堵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其实是情绪非常容易焦虑。可能我交通行业的工会车队变成职工心灵驿站，车到站了以后呢，就及时的到心灵驿站接受一些疏导、宣泄等等。 杨福德建议，人们应该像坚持锻炼身体一样，坚持锻炼心理抗压能力。 心理健康也需要像运动一样去刺激它，适当的经受压力，经历一些突发意外应急事件。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处置，积极应对，往往就会有比较好的心理健康锻炼。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广州卫健委网站消息，9月10号，广州市在对越秀区东海大厦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例行检测中，发现1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据了解，这名阳性人员在之前的几次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9月10号检测为阳性，即闭环转运到医院进行隔离观察，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没有新增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经专家研判，社区传播风险极低。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9月26号到28号在浙江乌镇召开。10号，国新办举行了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发布会，会上介绍，本届大会的主题是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会将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除了在浙江乌镇设置实景会场举办各项活动之外，还将邀请部分重要嘉宾以线上的形式来参加会议。 世界互联网大会是由中国倡导的世界性互联网盛会，旨在搭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创共赢。首届大会于2014年举行，至今已经走过8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乌镇峰会取消，改为以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名义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随着疫情形势平稳，2021年恢复举办峰会。 银保监会决定将在武汉、成都、深圳、青岛开展养老理财产品的试点。银保监会办公室10号发布的通知显示，试点从9月15号开始，试点期限暂定1年。试点阶段，单家的试点机构养老理财产品募筹的资金总规模限制在100亿元人民币以内。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邻国日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水的相关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计划12月前往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审查引发强烈质疑和反对的日方核污水排放入海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和安保司司长埃弗拉尔9号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机构将确保审查全面客观，并向国际社会通报结果。 埃弗拉尔说，专家组成员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从11个国家挑选，可能包括日本的邻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可能明年赴日向日方通报审查结果。埃弗拉尔本月7号开始访日，与日方敲定审查计划。 日本媒体上个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建设一条长约1公里的海底隧道，从核电站排放核污水，最早可能在2023年的春天开始排放。 100多人9号搭乘卡塔尔航空民航班机离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这是外国部队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从阿富汗飞出的第一架国际商业航班。 消息人士说，这些乘客的国籍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匈牙利和乌克兰等，他们由卡塔尔方面的车队护送进入喀布尔机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机上有10名美国公民和11名美国永久居民。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和代理副总理帮忙促成了这趟航班。 数据显示，8月15号后共有 12.4 万多名外国人和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卡塔尔政府数据显示，其中约 4.3 万人经卡塔尔中转。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先前证实，他们已经重启部分国内航线。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面对全美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的严峻形势，美国总统拜登9号宣布，美国劳工部正在制定一项紧急规定，要求所有雇员人数超过100人的雇主必须确保其员工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或每周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相关规定将影响近1亿的美国人。 拜登要求所有联邦工作人员及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雇员均需接种疫苗。此外，他还要求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这项规定涉及全美约1700万名医护人员。 目前有7000多万具备新冠疫苗接种资格的美国人还没有接种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数据显示，截至9号，超过 1.77 亿美国人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占到美国总人口的 53.4%。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说，自10号起，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戴口罩，面临的罚款将比先前翻一番，最高达到3000美元。美国总统拜登9号宣布这项新规时说，如果你违反规定，就准备好付出代价吧。 除了上述罚款之外，美国联邦航空局对违规民航乘客的民事处罚照常执行。据路透社报道，联邦航空局对乘客在飞机上不戴口罩以及其他扰乱秩序的行为开出的罚单金额更高。 依照目前的新冠疫苗接种速度，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有望10月下旬有限开放大部分公共场所，解除实施数月的居家令等严格防疫措施。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9号在记者会上说，悉尼的解封日定在全州70%人口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后的第一个周一。据路透社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预计10月中旬前后实现接种目标。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日前，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电影节主体活动中的北京展映单元将第一次走出北京，在天津和河北张家口设立展映影院。展映中的大师回顾单元落户在 CGV 星星天津滨海店，暂定于本月的19号到26号放映8部最新修复的经典影片。这些影片包括喜剧大师卓别林主演的《淘金记》、《城市之光》，以及法国电影《两个阿尔弗雷德》、《西葫芦的生活》等等。 日前，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西部长青冰雪小镇举行，为期一周的残疾人健身活动就此拉开帷幕。石家庄近300名残疾人和志愿者参加了现场活动。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发来的报道。 启动仪式现场，残疾人展示了轮椅太极拳、轮椅舞蹈、轮椅健身操、特奥柔力球、聋人篮球、盲人跳绳等残疾人群体运动项目。他们精湛的技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好评。来自石家庄桥西区的肢残人刘桂军， 这个太极拳、健身操、柔力球我们大家基本上都会的，平时大家也在练，因为什么？因为运动才能强身。 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健身周的活动主题是我心向党，喜迎冬奥，助力残运，快乐健身。未来的一周内，石家庄将举办轮椅太极拳、轮椅大步走、羽毛球、飞镖、聋人自行车、聋人足球、盲人跳绳、特奥趣味运动会等十多项比赛活动，参加活动的残疾人将超过千人。活动现场不少残疾人朋友们非常的开心。靳军健， 有些朋友很长时间都没聚嘛，这回就是参加的活动碰到一块了嘛，特别开心。反正我是以前是很自卑的一个人，练开体育以后我就变了，慢慢就变得自信一点了。 参加本次活动的残疾人很多都是资深的运动爱好者。刘桂军告诉记者，体育运动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 因为你自己心态好了，你开心了，你高兴了，直接影响到家庭的，你的家也会很高兴很开心的。 9月10号是2021第9届天津融媒体粉丝狂欢节的开展首日。 本届粉丝狂欢节的主题是遇见新生活，活动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设立了 N1 汽车馆、 N2 广播馆、 N5 电视馆、 N6 融媒馆。 上午10点 ，N6 融媒馆主舞台举办盛大的粉丝节开幕式，百余名海河传媒中心旗下广播电视主播为广大粉丝奉上一场国潮风派对，京剧与摇滚、传统与现代融合汇聚，热力开启本届粉丝节的大幕。据介绍，融媒馆的主舞台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都有精彩展演。海河传媒中心旗下广播各频率、电视各频道、各参展媒体都将在这里奉献精彩演出，和粉丝来进行现场互动。 此外 ，N1 汽车馆的汽车悦动节及潮流音乐、豪车品鉴为一体 ，N2 的广播馆集结天津广播十大频率，各频率粉丝节3天都有丰富的活动等着粉丝们来参与互动，还有丰富的粉丝福利。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河北多个景区为教师们准备了福利，而且不止在今天，还包括这个周末。其中石家庄天桂山、银河洞、黑山大峡谷、秘密水等景区，以及石家庄植物园，9月10号到12号，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免门票。腾龙山洪崖谷景区，除了教师本人持教师资格证免票外，同行人员也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秦皇岛山海关景区9月10号到12号，秦皇岛市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入园，每名教师可免费陪同2人。 记者在9号登陆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发现，9月20号盛大开园日的开闭园的时间已经确定，开园时间为中午12点，闭园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首页的弹窗信息显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以及盛大开园当天上午的盛典活动安排，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开园当天的运营开始时间调整为中午12点，并将闭园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游客需要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来预约入园的时间，并根据预约的时间入园。 近日，国家京剧院宣布，2021年重点创新剧目《现代京剧风华正茂》将于9月21号、22号在梅兰芳大剧院首演。该剧讲述青年毛泽东寻求救国之路的故事，这也是毛泽东形象首次出现在京剧舞台上。 9月18号，作为天津交响乐团《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音乐会的一场重头戏，《凤凰涅槃》合唱经典音乐作品音乐会将在天津音乐厅上演。这个音乐会是天津交响乐团多年打造的品牌音乐会，致力于弘扬中国音乐文化与推广中国作曲家作品。在中国合唱百年发展的历程当中，音乐家前赴后继谱写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本场音乐会将会带来其中的2部代表作品。 近日，北京市文旅局、北京冬奥组委、国家速滑馆联合主办长城好汉2021冰雪京城激情冬奥全球营销推广活动，入境旅游企业代表和在京国际友人受邀参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此外，还会有3条冬奥主题旅游线路同时发布。活动通过北京市文旅局海外官方社交媒体账号进行直播，超过10万粉丝在线观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